我唔係咩經濟學家，教唔到你上市 IPO， 亦都教唔到你做 CEO。不過因為我錯得多，雙喜力，一般養妻活兒、住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7:30至8:30，有我大 N， 生意好啲，準時見啦。 如果咁樣講，就話當年俾阿張作霖第一個拉咗嘅 李大超， 李大超啦，李大超係坦然受刑啊！即係我本書裏面有講啊，即係我當然佢對佢有個評價，但係我覺得佢到死都係一個堂堂男子漢，一個正人君子。 係啦，所以我就話你到一個激進運動要進入去主流，你好簡單，你講北愛爾蘭，你除咗 IRA 之外，佢仲有新芬黨噶嘛？但係新芬黨啲人係公開活動噶嘛，甚至係。他有參選的，但他不宣誓去做那個國會議員而已。即這個就是你一個激進運動、分離主義運動，你最終要在陽光下別人看到你，別人信你，然後願意用很多方式，不願意出面的就願意捐錢給你，美國的愛爾蘭人又好，什麼都好，就去籌期給錢你去支持這個新芬黨，新芬黨就將錢給 IRA， 其實是這樣。即係你如果你想想，如果那些人不是承擔責任，其實你看最後其實拍了很多戲出來，當年在貝爾法斯特鎮壓的 IRA 那些人很多是冤獄來的，其實即是英軍的時候是強硬來的，其實都 是但是你想想，這麼多年的鬥爭，其實最終他差不多去到1997年差不多，我記得彭定康離開香港之後回去英國，其中一個任命就是做愛爾蘭的警察改革，那個是很關鍵的位置，因為警察殺了很多愛爾蘭即是北愛的即是所謂的恐怖分子嘛，即所以這個是即係你諗翻轉頭，如果真係一個我認真同你講政治啊，而家唔係講吹水嘅口號，係咪？即係你係要經歷嗰個咁嘅過程。 而家未到咯，你睇到 未有攞又話俾你聽， 咁未有咯。你頭先用你頭先嗰個嘅去判斷咧，而家無論你話嗰啲咩本土派、港獨派係未出現噶，我覺得。即是認真的，因為點解咧？有人已經閃緊啦，你頭先講啦，有人已經閃緊嘅啦，即係永續基本法啊嘛。 唔係，就算你喺旺角衝突裏邊、旺角嘅騷亂裏邊，其實都係閃嘅啲人 嘅。哦，閃緊㗎。咁所以其實 佢唔係代作為一個運動領袖嘅承擔嘅責任㗎。 即係好似就算去到年初一掟磚啊，嗰啲人都閃緊啦，係咪啊？所以我想講咧，就話唔係講呢樣嘢。我覺得我就住細良頭先講一樣嘢，我哋需要一啲政治領袖咧。是要做一些犧牲和做一些真正的實質的論述，以及是用身體力行言行一致地將他的政治理念推出來。我覺得呢，在現時的香港法例裏面是應該容許我們有不同的政治參與和有不同的政治訴求。 但你問我政治上怎樣解決這個港獨問題，其實很簡單的，正正就是因為共產黨對過去溫和的民主派趕盡殺絕，是不是？你想想，用盡方法拆反滲沙子挖牆腳，用專政工具對付。 未完咯，今屆立法會佢嘅身影手影都喺曬。 咪咯，咪又跟住又揾嗰啲劉千石出嚟去對付嗰啲嘅泛民嘅候選人。 未完啦， 等等，包括喺區議會選舉點樣對付阿馮檢基等等。好啦，你做曬呢啲咁嘅衰格嘢啦，然後跟住我話俾你聽，泛民個心裏邊咧，亦都唔會支持呢班獨立派。根本他们最主要打击一起家的时候打击泛民嘛，你记不记得梁天琦口出狂言，是吧？ 口出狂言 是就是打击这些泛民的候选人嘛。好，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他们不出声，正路其实真正最好啊去反港独的人不是共产党的外字头，也都不是吴克俭，其实应该来自民主运动里面的人，那个效用是最大的，其实是吧？你話《蘋果日報》佢係咪統派啊？絕對係。但係點解佢哋都唔出聲 啊？其實 而家去到個問題就係，所有激進運動之所以能夠快速咁樣即係擴散啊，佢哋嘅思想又好，佢哋嘅口號又好，能夠一路一路喺社會層面擴散嘅話咧，係因為根本冇有公信力嘅人係願意企出嚟去批評港獨。我哋今集系差唔多最详细去讲呢个问题，我哋从来都冇乜讲过呢个港独呢样嘢。但正正就因为大家都唔讲嗰阵时咧， 好像變了他們就是一個即是香港在今天一個這麼苦悶雨傘運動又失敗大台又省了跟住又碎片化的時候、是未來的政治想像、我覺得它是一個 imagination 是給了很多年輕人一個未來的政治想像這個是它現在最大的吸引力但是如果你一落地去討論的話其實很多東西它完全是沒有辦法進入一個政治論述的層面去討論的、因為它仍然是一種 mood 嘛我經常都說但這種 mood 它很快會進化的你不要想著你想想梁天琦半年前和現在一年前和現在就是他那個進化的速度是相當之快的就是說當你再在學校裡面拉開一個反港獨戰線在專業團體裡面這樣做總會有些人是看不過眼總會有些人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去同情港獨運動他願意投身在港獨運動裡面去提升他的論述的能力去 beef up 他的內容他的政綱他的運動的綱領那陣時咧就會進入主流的時候。 唔係，同埋仲有一樣嘢，大家我諗，即係我自己咧就覺得，我哋一定要感受一下呢樣嘢，即係你同埋一定要面對呢一樣嘢，唔係以一個人嘅意志為轉移，即係譬如我中唔中意，唔係由我話事。2014年七一遊行，佔中預演，白皮書八三一落閘咧，當時。你只要講我要真普選咧，就係一個道德感召啊！因為當時你覺得呢樣嘢係切實係可以爭取 嘅， 但係而家咧，你要 睇文宣伯伯仲晚晚都講嘅喎。 而家最緊要就反而就係喺天馬公園，喺不久之前有 三千， 唔知有啲人話超過一萬，有啲話幾千，嗰、那個聲勢咧喺半年前都係 冇辦法想像，冇辦法想像。 所以這件事呢樣嘢咧。可能是香港的希望亦都可能不是就是关键我们现在究竟怎样去做了即是我的意思就是当那些人民已经走了这一步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一个跟香港共存亡的人呢你不可以夹硬逼他们不走或者怎样走而反而就是假如我们想象难道想象都不行吗我们想象香港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的时候你需要些什么呢我覺得呢樣嘢大家要消化。我覺得台灣嗰個藍綠之爭，台灣嗰個所謂民族主義嗰、那個族群嗰啲好狹隘嘅向內睇嗰樣嘢咧，係窒息咗台灣嗰、那個那個政治發展嘅。即係我覺得香港應該要睇一個普世喺度全世界咁樣支援你。我而家係冇講過港獨呢兩個字，但 我覺得唔需要喺呢個階段去討論呢個問題。我覺得嗰個問題係去到 final stage 會自動會有個選擇。即是说如果我刚才说香港由这个英治时代一路开始我觉得去到70年代呢其实香港经济起飞之后呢英国是结束了那个所谓的 colonial 的殖民管治的是进入 post-colonial 的阶段香港是70年代即是麦理浩的年代而麦理浩年代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觉得是跟六七暴动香港人很清楚选择了站在殖民地政府这一边而去反对中国所以你看到英國人是在這個問題裏面是願意跟香港人合作不是再用葡萄牙管治澳門那種方式一個純粹掠奪性質的一個殖民地管治然後去到那個年代才開始真的建立一種本土意識其中一樣東西是1972年成立的廉政公署這個是跟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有很大的關係到今天我們還在說麥理浩的德政是什麼其中一樣東西就是廉政公署第二樣就是這個房屋政策就是建立了一个社区意识给香港人用一个社区归属感、令到你愿意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说这个第三样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时候英国人给了香港一个高度自治的一个性质我所以说它进入了后殖民地管治就是香港的高度自治由麦理浩年代完成的其实它除了培养了本土的一种跟港英合作的一种新的本土意识之外呢就是他在海外在外面因为英联邦的制度因为英国人的政治上的影响力令到香港在自由贸易里面是站在一个很前的位置是所有那些自由贸易有关的组织里面香港都是成员国然后跟着香港在国际足协的地位远远早过中国国家队加入国际足协是霍英东帮他们回入去的在奥运都是的其实 是我们在香港国际奥委会香港奥委会的历史是远远早过中国共产党下面的中国奥委会的其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亦都是霍英东的功劳 去到1971年才 加入亦都是霍英东的功劳来的这个 啊、所以嗰時點解霍英東咁重要？喂，嗯、叫流浪踢隊帶隊波翻去上海踢已經好轟動啦！嗰時不特里帶隊波翻去上海踢一次已經係，因為大家要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係會取消你嗰個嘅喺國際足協嗰個位置嘅。如果你喺共產國家作賽， 唔、嗯、係當年我哋張子代嗰啲都係代表呢個中華民國， 係一個冷戰嘅系統嚟噶嘛？嗰、嗯、時係 中華民國嘅代表。 咁所以你諗下，如果香港係曾經有一個高度自治嘅歷史，嗯、而呢個高度自治嘅歷史裏邊係得到基本法的確認，這個不是賜予，所以很多人說一講到，我不是說跟教主講說話，一講到永續基本法大家就是廟，喂，調回轉，為什麼我們不覺得基本法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呢？而是共產黨給我們的，這個是他說的， 我不廟， 這個根本是違反歷史的東西， 我本人不廟，不過我覺得他閃而已， 現在問題不是永不永續的東西，他踐踏基本法嘛，現在是 第一呢，就一個憲法呢就不需要永續的，憲法是不停地改變，是不是？就是我覺得他本身不是神聖的。第二呢，就說這個基本法不是共產黨施捨給我們的， 那個自治是他確認的歷史地位嘛， 是我們有參與一種爭取那裡回來，即當然我們沒有了三腳凳大家都知道，但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香港人和英國人的，有些人說就說、即 collaborative 即勾結共謀、嗯、用了中文term、嗯、即但是其實那樣東西就說香港人有一個角色的，而且香港人作為一個香港人的身份呢是自豪的，不是驕傲，是自豪的。 因為我經常都說香港的轉折是六七年、嗯、六七年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我們 say goodbye to 民族主義嘛、 嗯、 問題曾鈺成三兄弟就選擇了民族主義嘛、啊、三子弟就是、嗯、這個就是那個結果來的嘛，是香港人大部分的人是不 Q 要民族主義嘛，那時候如果要的話就參加六七暴動咯，所以英國人才有後面那段良政善治嘛。喂，如果你試一下大部分香港人是企咗去共產黨嗰邊喺度癲啦，你估香港會有咩後果？是更加高壓的統治， 咁咪即係好似澳門嗰啲咁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一 係就更貪污， 一係就貪污，一係就一早赤化咯。 佢唔會長期規劃，佢唔會喺香港進行一個長期嘅規劃。所以我哋今日有呢樣嘢，其實係同六七年嘅香港人做咗個選擇有關。 香港嘅黃金時代由七十年代尾去到八十年代中呢段時間，就係因為之前做咗嗰啲嘢啊嘛。 所以如果你要永續自治嘅話咧？實際上你要準備的東西，其實我不理你叫做永續自治什麼什麼什麼，其實沒有意思，那個是一個 terms 而已，其實但是首先要鞏固的就是我們由英治時代已經有的東西，現在已經喪失了的，其實、嗯、你想想現在的特首出訪是笑片來的、 嗯、 我不知道林鄭去越南做什麼，甚至是這些這樣訪問是做什麼，越南見什麼人見她，是不是有沒有總理級的人去見呢？你出訪這些東盟國家做什麼？ 你有什麼這樣的 capacity 去做這件事？是不是在國際地位裡面，你見不見梁振英在 IMF 會發表演說？ 即是當年 在 World Economic Forum 有一個 section 給他跟這個拉加德一起講， 從這個金融的角度，我以前 你什麼 Q 都沒有了， 寫過一些文，譬如我批評究竟他們應不應該要打大鱷呢，或者怎樣呢、嗯、但是其實當年任志剛是作為香港金管局的總裁， 我的老本吃了很多年之後， 仲有一樣嘢，當年曾蔭權點樣起舵呢、嗯、就係、是、做呢個財政司司長，然後跟住再做呢個我哋嘅特首。其實我哋睇到咧，呢啲係 statesman 嚟嘅，即係呢啲人喺外國睇嚟就係香港嘅即係政治領袖人物。但呢啲政治領袖人物咧，其實佢哋俾佢嘅尊重嘅級別咧，係國家元首嘅級別。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講咩？所以就話，即係我諗大家會明，聽眾明唔明咧？就話香港本來係嗰個高度啊。 係啊。 但是现在被他终于压了下来啊， 还说什么港独啊，我说你即是你原本有的你都保不住， 曾荫权任志刚他们是国家元首中央银行行长的级别，是全世界尊重 的。现在你亚投行你是中国代表团里面的一部分，是不是？你想想为什么我们还可以去 APEC 呢？是有自己的身份、 嗯、 在英国人时代我们在 APEC 里面还有自己的身份，大家穿寿衣，你見到嗰啲香港董建華著住件壽衣喺度同江澤民喺度影喎， 即係董建華咧就係因為以前啲人開咗條水，香港已經達到咗嗰個國際地位。我哋唯一就鄧小平都係咁講噶，你冇嗰支旗或者你冇解放軍，其他嘢全部即係全部都係你的。 所以我就話比起台灣，其實台灣講點解佢要講台獨咧係有原因，因為佢全面俾人封殺喺國際組織裏邊、嗯，香港有嗰啲佢都冇。 係啊，香港多過佢，好過佢。 誒食雞珍仲係 WHO 嘅世衞嘅總幹事嚟 嘅，大佬， 日日都食緊喎喺度。嗱乜即係你諗下，香港係關貿總協定嘅創辦國，亦都係 WTO 嘅資深嘅成員。 嗯， 呢個從來唔係話邊個邊個賜予嘅喎，呢啲嘢同基本法冇關嘅喎，其實係。係乜？而家我就係話，你唔好講嗰啲咁樣咩獨唔獨立呢個偽命題。而家首先香港嘅國際地位不保，有冇人仲係可以為香港嘅國際地位裏邊嗱雨傘運動對香港國際地位係一個相當正面嘅影響？ 絕對係。 係咪國際重新關注翻香港？我認識嘅一啲嘅，譬如日本嘅國 NHK 咁樣，佢將個 bureau 由廣州搬咗嚟香港，係同雨傘運動有關嘅。其實，因為覺得香港嘅新聞好重要。點解佢哋要重視香港？因為佢覺得香港，如果當中國係影響緊世界，而香港能夠影響中國嗰陣時候，香港人會影響世界。 嗯， 嗱呢個 logic， 我覺得你同今日啲僆仔講，佢唔會 buy。我覺得，台獨嘅後果係咩咧？越嚟越 introvert， 個社會越嚟越內向，結果產生咗一種叫做文青小確幸嘅一個理想生活出嚟。即係我見到頭赤嘅，其實我見到台灣嗰啲細路，個原因就係、是、頂你去花蓮踩單車 ，big deal。是 nice have， 但不是你人生理想嚟啩，我覺得。台灣就變成一個咁嘅社會啦，完全向內向嘅。 唔係嗰樣嘢本身唔係壞，但係香港已經走到個高度咧，就係、是、 咁高度同台灣唔同咁 啊， 大佬。 係國際上嘅一個好大嘅 polity， 即係個政治體啊！即係我哋除咗冇自己嘅軍隊，同埋冇自己嗱，你諗下，我哋有自己嘅法律啦，有自己嘅貨幣啦，有自己嘅國際外交關係啦，體育嘅。 喂，你睇歐海純點解可以揸支旗入去呢、這個里約熱內盧嘅馬拉簡拿運動場咧？是吗？ 这件事就在英治时期已经争取了。 你不见到孙杨下面那个他可以代表上海揸支旗入去？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两位同不同意，即我总是觉得呢目前这个阶段港独是一个伪命题，第一。第二，我觉得你如果将那个心思精力花在港独这个议题上面，其实你是好似你講，好造成咗一種嘅可能個資源嗰唔知啊， 即係內向咯，全個成個社會內向。 上海內，但係其實你要保護嘅係香港嗰個咩啊自治啊嘛，你所講嘅即係話我哋原 我哋本身嘅價值咯，原本 價值啦，同埋我哋原本已經有嘅嘢啊嘛，我哋應該好好去保護。係啊，依個身份啊、地位啊、價值觀念呢啲先至係我哋應該要努力地去討論與保持啊嘛。否則你如果討論一個我的意見就是你討論一個港獨議題，我自己覺得是比較 remote 的一件事咯。 不是，我覺得我都會參與討論，但我不覺得相對來講、 啊、 它是比其他的論述是有個優勢咯、 啊、 而你不可能更加不可能是什麼呢？將它期望作為一個政治想像，就是好像溫室一塌著港獨、就什麼都搞定了、是更加困難的問題是、你很簡單，我經常都說香港有的國際地位現在受到打壓，這個沒什麼人會贏的、這個、 是啊是啊， 是不是商界這麼多的、國外國際的組織在香港，為什麼香港不可以邀請更加多國際組織來將總部放在香港呢？既然北京這樣對付他們了、那些 NGO 又要他們拿 data 要成了，那為什麼不叫他們 NGO 搬來香港？喂，如果香港有很多 NGO 在這裡，喂，這個對香港的國際地位來說，即係唔係講緊嗰啲 local NGO 喎，講緊係國際性嘅 NGO 喎。 所以呢樣嘢， 所以咪俾 屌你西九嗰啲博物館有 Q 人去咩？你咪頂你整棟嘢俾佢哋。 所以呢個咪已經係擁有咗實質內容嘅嘢咯，就係、是、叫自治咯。香港曾經擁有，而家喺度慢慢失去當中。而呢樣嘢係有實質內容 的。唔係呢樣嘢口頭都有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嘛，口頭上講嘛、啊、所以整件事都還原個真實呢，就是剛才我們所講的東西，大家不可以被他墮入了他的陷阱。這些東西不是說基本法整出來賜予我們的，而是說香港本來已經， 因為這個共產黨的 tactic， 我跟你都討論過很多次了，他就講到四九年前的中國是撲街來的、一片黑暗，四大家族剝削了中國人所有的資產、所有上海的資本家都是撲街來的，包括、唐英年的老豆，包括這個、榮氏家族等等，全部都是撲街來的。好了，因為有毛澤東，因為有共產黨，所以有新中國，所以大家就脫離一窮二白了、跟著就更加撲街了，當然的結果是、但個問題就是他已經建立了一種想法，就是四九年前是一個絕對撲街的社會，他現在講緊不斷在洗腦，現在在教育系統裏面就是一切源於基本法、其實同1949年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的宣傳手法是同出一次， 同工之妙、 同出一次、你問現在的小孩他們會相信的，我告訴你 是我們這些由港英年代1970幾年、1960幾年出世，一路讀書經過麥理浩的時代走過來的人，才知道香港一路走過的階段是怎樣、而還要你有個 sense， 有個 awareness， 知道那些事發生、你記得、你才會有這樣的感覺，如果不是你就會相信的、是沒有的，是因為基本法給我們才有的。喂，大佬，我經常都說霍英東，我記得小時候，因為我爸很喜歡南華足球隊，很鬼憎愉園的。咁咧，佢就有一次就係呢個流浪嘅不得利啊，就帶流浪足球隊翻去大陸踢波啊，鬧到不得利撲街喺我面前，我話屌使唔使咁激動啊？ 因為不得利就出賣咗， 因為嗰個係一個政治行為嚟嘅，喺佢嚟講，喂頂你霍英東嘅走狗，係嘛？為咗討好共產黨，你本來係專業足球嚟噶嘛，流浪係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咧？咁，因為嗰陣時我唔明嘅，其實個原因就係話，喂，其實佢重返呢個國際足協都係因為香港要靠香港。去將佢拉翻入去，去游說嗰啲中亞嗰啲沙特阿拉伯嗰啲國家，我諗霍英東都使唔少錢。 其實霍英東呢個人物咧，即係話如果點樣理解中共同佢嘅情即係嗰啲情義啊，幾十年嘅恩情咧，就話 冇㗎啦。 其實而家梗係冇啦，而家都睬你係， 而家睬你都傻啊！ 但係我意思就話，當年係霍英東一個人啊，救咗你成個黨、成個國家，你知唔知啊？ 唔係寒戰嗰陣時候， 唔係你 禁 運嘅時候，你全部真係冇得再撲街嘅，即係佢係美化咗， 連盤尾西林都冇， 係咪？而家即係佢美化咗，佢話我中共係打贏美帝，打咩贏啫？如果唔係美國。轉了人同埋斯大林死咗啦，你中共嗰犧牲咗嗰幾十萬人，咪繼續死落去，人海戰術咪一樣輸，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咧，就話當年咧，中國係靠香港呢啲人。嗱，霍英東係一個咩人物咧？我哋今日唔會評價，因為太複雜。但係佢作為一個學識唔係好多嘅人，係一種樸素嘅民族感情。即係除咗揾錢之外，即係中國人，梗係幫翻中國人啦，係咪先？呢個都係一種取向嚟嘅。但係到今時今日，無論霍英東即使未死，或者超人，佢哋對於個中國人，因為中國人香港資本家去幫你，而家你對香港資本家嘅嘴面啊！即係都心淡。 你唔好講話香港人對共產黨嘅嘴臉由反共抗中嚴重。華人資本家最傑出到今日在國際社會有認可的，我敢講都是李嘉誠，得到國際社會認可，即係出到去，你見到紐約時報、見到 Bloomberg、見到 Reuters 嗰啲高層嗰啲人咧，係會認同你嘅，係一個國際商人，不是馬雲，係絕對不能比。但係你諗下李嘉誠今日同共產黨嘅關係，呢、這個正正反映咗香港同大陸嘅關係。系乜？连共产党，你谂下，连李嘉诚都系咁嘅，已经去到咁深淡嘅地步。 冇错， 一路一路嘅投资缩到十几个 percent 而家，系嘛？跟住仲要话你揾人民日报嚟搞我，跟住发烂渣， 净系成班人 拍台直情要 用个官媒、党媒去围攻李嘉诚。 系乜？嗱，佢其实佢系 sense 到，香港人 sense 唔到，以为搞何韵诗嗰啲系网民。李嘉诚一早 sense 到啦，网咩文啦？根本你喺官方喺后边嚟搞我。 系咯， 如果唔系佢点会发烂渣啫？如果是網民的話，他使鬼咁樣發爛渣咩？所以我就話呢啲人就係、是、香港人就好幼稚，好多時係，淨係仲繼續喺度鬧李嘉誠。你睇到李嘉誠其實已經係處於呢個地位，你就知道共產黨今時今日，即係話佢對香港嗰個嘅國際性啊，係已經完全不屑一顧。但你問李嘉誠係咪有視野嘅人咧？佢將廣以色列嘅理工大學擺喺廣州。係嘛？呢樣嘢係好有視野嘅。以色列理工係成個科研裏邊，除咗美國就係以色列。係嘛？點解李嘉誠係會用個基金會將以色列理工擺喺廣州嗰度合作？係嘛？這個就係佢個視野嚟嘅。你冇人認同之餘，仲喺度咁樣玩 Q 佢。係嘛？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有全球視野嘅商人。你諗下，馬雲係講緊咩？講緊做翻版嘅都有性價比高過你正版。你只是這句說話已經道德破產了，在國際的傳媒裏面已經是、是吧？跟著你能夠在大量投資以色列的到今天、其實是李嘉誠，包括他的基金會投資在高科技裏面，投資在生物科技裏面、是吧？即是你共產黨你連這些人你都不懂用、是吧？你還要捧個馬雲，我現在有馬雲了，使鬼你啊、根本大家香港人一稱就知道，馬雲呢啲咁樣嘅，唔好話佢個樣子怪唔怪相，即係唔好針對佢。 唔可以以貌取人嘅， 亦都唔好話針對佢係中學老師啊！ 你 問我，如果共產黨擺你擺我擺佢擺佢坐馬雲嘅位一樣得， 那個叫官督商辦的 keeper、嗯、 是 不是就是幫共產黨為非嘛上市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你馬雲、或者馬化騰這些人他們就在中國做一些因為那個特殊的政治氣候令到外國那些、那些網上 的任何商業活動都入不到 要通過他咯 都入不到去的咁但係我覺得，譬如李嘉誠又好，或者當時香港啲企業家，就算霍英東都好，佢哋嘅法職，佢哋喺外面做嘅嘢咧，其實係反轉到轉頭係幫中國，而唔係佢要感恩中國，佢唔係話中國施捨啲錢俾佢，應該咁樣睇。 你諗下到港獨出嚟啦、啊，你睇李嘉誠嗰啲有冇出聲？ 係 啊，我點解要幫你？ 我點解要幫你啊？ 係啊， 喂大佬，即係 冇發表任何反港獨。 但喺呢度咧，我要講多一個人物咧，即係我真係呢個人物咧，就話如果有人撲街過去咧，我諗都唔會有好多。呢、這個就叫做李小加。即係呢啲咁嘅典型嘅所謂海歸咧，其實喺大陸出去外國，然後喺美國嘅投行做完就翻翻嚟香港。但係佢嗰個意識形態咧，就係一路咁樣係損害緊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即係中心嘅一個利益，然後將香港矮化嘅。即係而家可以有啲大陸喺香港上市嘅主板公司咧，喺香港呼喝係。斥逐香港的分析員、嗯、然後他就說這些公司是大陸出來的現在你香港的監管機構是英國人寫的東西是很過分的然後你那些分析員是香港人你都即意思就是你現在香港人在吃大陸的飯炸即是炸大陸的鍋 中國飯炸大陸的鍋是 是、啊、但是其實你為什麼 A 股可以上市你都搞唔掂，一定要嚟香港上。 咪即係佢講個中國邏輯一樣咯，個球證係你嘅，規定係你規矩係你定嘅一樣。 即係好似李小加呢咁嘅人咧，佢唔係立足於香港嘅利益，但係我覺得香港最高峰咧就係我哋本身有個價值，嗰個價值除咗錢之外，仲有一套做嘢嘅方法。係咪啊？呢樣嘢咧，另外就話我哋一定要撐一啲，譬如話李寶蘭又好，李寶蘭對面嗰個對手咧就是、白韻六同埋梁振英，呢啲人就出賣緊香港嘅利益，但而家嗰啲俾佢哋排擠啊，踢咗出嚟嘅，嗰啲就係維護緊香港 嘅 利益。 不過我覺得係困難嘅，我覺得因為嗰個一中帝國嗰個崛起咧，其實 好難嘅， 嗰個進擊咧，即係各全方位咁樣壓迫咧，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嗰個嘅。抑鬱、啊、我想近幾年是很難宣泄、嗯、所以才變成有一種即激烈的姿態我覺得那個是姿態來的、 嗯、 港獨是一個激烈的姿態來的、嗯、但是這個姿態本身我們自己不好跌埋落去，信咗佢 系 堅。 系，即系唔系我絕對認同咧，即系嗰個港獨嘅情緒咧，係由即系中國啊，同埋依個六八九啊，即系嚇做出嚟啊，然後跟住可能為咗完成某啲嘅政治嘅目標，所以你要睇清楚依樣嘢咯。我覺得即係作為香港人，要睇清楚呢一種嘅政治嘅嗰種嘅權謀。在玩緊啲乜嘢嘢，而另外一樣你要看清楚所謂主張港獨的那些人做啲乜嘢，實質做啲乜嘢，唔係 做啲乜，唔係講啲乜嘢，係啊， 講 啲咩唔重要， 講啲咩唔重要。而家大家喺度講真，全香港嘅大部分建制與咩所謂泛民好，或者係本土派好，佢哋講啲乜嘢根本完全係唔重要嘅。因為他哋都仲係流露在口號式嘅啫、 嗯， 大部分都係流露口號。 唔係呢樣嘢，我想貼翻時事就阿華哥講嘅樣嘢就話。吳文遠和清政之間的辯論呢、嗯、我覺得那裡很清晰的、 嗯、 社民連又好人力又好他那些政綱都很激進的但他們做事呢我覺得言行呢都比較一致、 嗯、 但你清政呢就講個政綱和人家大同小異的大同小異呢都是不是都幾激的但做出來呢就說是根本不知道你做過什麼、 嗯、 所以我覺得呢人的言行一致是很重要、 嗯、 是吧即我覺得我們用這樣的標準去判斷一些人 是對的我覺得任何激進運動、嗯、我剛才都說那個領袖的感召是來自的 integrity、 嗯、 你看台灣施明德、 嗯、 坐這麼多年、 啊、 是吧這個是台灣的反對運動 的,、那個、的感召來的嘛、嗯喂還有流亡海外那些呢許信良我小時候看這個光頭佬經常闖關為什麼翻唔到去噶嘛？ 系啊，翻唔到去。 系啊，又押翻相機，又飛翻去東京咁樣，跟住佢老婆好似係鬼婆嚟噶嘛，咁啊帶佢一齊闖關咁樣。咁即係喺個細個裏邊已經有印象啊。其實、嗯、啊，點解呢啲人咁樣成日翻唔到台灣嘅咧？ 嗯。 誒、啊，點解呢啲人係要流亡喺美國嘅咧？誒、啊，點解呢啲人 林義雄咁樣，點解全家俾人殺曬咧？咁係咪滅門慘案咧？咁所以我覺得係嗰、那個唔係一個口號嚟嘅，香港人要諗清楚，其實行入去嗰條路嘅過程咧，係會。即係通向嗰條路嘅過程咧，係會好痛苦嘅。 係啊，呢、這個 嗰個感召你係要有好大嘅動力喺度、啊，你要有一個 credible 嘅領導人， 嗯、 你係會願意追隨佢嘅。所以我就話而家遠遠未有耐去到嗰個。 遠遠未有耐嗱，當然呢個人未出現，但係另外我亦都擔心，當呢個人出現嘅時候咧，咁就會又有啊好多嘅攻擊，四方八面啊，即、就、係、是、對佢有好多一啲叫做不現實嘅、 期待。 期待啊、大家有一系就不要領袖，即所謂的不要領袖，乜、嘢都話我做咩要聽你之笛啊？ 最衰郭少傑咁咯， 或者 最衰郭少傑， 或者而家都即係圍攻三子啦， 係嘛？係啊， 即係呢個出現過 拆大台咯， 係咯，我衝唔到就係最衰郭少傑咯，係 咯。 不過他又不啱嘅，打邊爐係咪？佢有冇打邊爐啊？ 冇打邊爐係啊？邊個啫？嗰、那個 有啲片 啊， 係啊 係啊，係 啊, 啊，所以我就話即係未有耐去到嗰個地步，但係。我覺得呢個題目一路會持續，都係需要討論。我覺得其實有機會，我係真係想討論一下一個，即係喺佢哋籌，即係收集曬佢哋對港獨嘅睇法之後咧，去進行一個即係比較冷靜啲嘅討論，究竟佢哋講緊咩嘢咧？咁啊，咁我覺得呢個係需要嘅。其實，即係好多聽眾其實都仍然係一頭霧水，其實即係一個口號，係嘛？咁點做咧？做個過程係點咧？系嘛？咁同你其他同政治力量關係點咧？政治分析係點咧？都係冇噶嘛。 咁啊，或者賣下廣告啦，因為 嗱係啊，要最後尾要賣一賣廣告。 我哋覺得呢樣嘢可以就住《炎黃解讀》本書都可以講嘅，因為呢個係民族啊、國族啊、身份認同。 其實有人都會問過我嘅，即係去除國族之後係咪等於獨立咧？咁我覺得唔係嘅，唔係必然嘅， 唔係必然。 我成日都話嘅，呢個國族主義。同身份認同係有關嘅，但係身份認同嘅問題係咪同獨立有必然嘅關係咧？不是，係、嘛？你係可以好清楚自己嘅身份之後，你可以選擇，你可以選擇咩咧？就算你係喺一國兩制裏面，你會重新知道我的角色係乜嘢，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同嗰個國族主義咧，即、就、係、是、所謂去除個國族主義之後咧、其實係痛苦嘅。不過你係會更加睇得清楚嗰個香港嘅地位喺邊度，個定位喺邊度。咁就8月27日星期六， 星期六 3点钟喺呢度。咁咧就我哋请到罗永生教授，嚟到同大家去讨论呢本书啊。咁啊，哥顿喺度啦，我喺度啦。咁啊，华仔可以到时。其實想佢叫你華哥，其實你大過我。 我即係我哋有個新進嘅作家咧， 我知啊，《炎黃解讀》啊嘛，《 炎黃解讀》就喺書展咧，20号拎去賣咧，23号中午就賣曬嘅。特登出少啲啊！ 即系咁啊，身材好就好似阿大舊咁咧，着件窄细两个码嘅衫咁样，就 佢唔止窄两个码噶啦， 窄三个码。我琴上个礼拜三见到佢，哇！啲真系爆楼咁滞喎，真系如果俾阿苏斯康见到，话佢嚟肥啊，真系。 咁啊，我谂佢一个 appeal 嘅，对某一啲听众嚟讲， 即系特登咁样窄啲，咁出印少啲，咁就等佢即系个周好似周围都买唔到。 即系其实我觉得咁啊，即系我哋有啲缘分啦，大家都系新啊，即系唔止系中文达，仲系新啊嘅师弟。 罗永生都系噶。 是啊，都是新亞兄弟。 羅永生是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新亞的圓形廣場，他貼了一封信在這裡，是1984、 我都讀過新亞，不過畢不了業，即是我碩士的時候呢，去讀這個 社會學 嗎？ MPhil， 不是，很忘記，讀 Journalism， 就跟著呢就 你是南非 的，白周刊創 刊，你那時候是誰教？蘇若基， 由陳雲去到 陳雲，唔係陳雲， 唔係陳雲啊，陳雲， 嚇死我！ 後屘去到咪阿 Paul 咩？佢哋兩啲講李少南咯，李少南都話：哎呀，你求求其其你寫份論文，我即係就算數啦咁樣。但我嗰陣時係喺特周刊做緊啊嘛，咁阿梁天華就俾人斬， 受傷之後 嚇， 咁跟住我就要留喺度 一個頂曬， 一個頂啦咁樣， 一個人寫10篇文嗰啲，都咁你咪將10篇文交俾李少南交咗咪得咯？ 即係我半個新亞人啦，即係叫做我淨係爭論文啫。 你知羅永生我淨係爭一個論文，佢貼一封信喺圓形廣場嗰度。如果封信咧係中國國家總理趙紫陽的回信嚟，就係講，因為當時學界寫封信俾佢，佢就回覆就係話咩咧？以你們的方式民主治港，以你們的方式。嗰陣時學生會會長就係羅永生， 他是79年入中大，其實羅永生和世良同學之間我們有一個 他在中間 有一個 continuity 的， 他在中間，因為中間我入去的時候他未走， 即是那些吳志森那些其實他就下一屆學生會，我是之前那屆學生會，即 我覺得呢當時新亞是有很多希望在裏面的，即包括世良都很欣賞的老師金耀基，金耀基在新亞做了很多事情，是啟發了我們各一代的人，是即在知識裏面即是維持那個 integrity， 我覺得。 其實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講法，我想到今天都是仲係，即係我覺得是 valid 的，就是不要搞那麼多中國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話 modernity 是什麼呢，即是一個現代性是什麼呢。我覺得今天中國不是沒有現代化，是沒有現代性。Modernity 就是人的意識、行為、觀念、是不是符合我們所說的普世價值。香港人在中國社會裏面除了新加坡之外呢，是最先是去接觸這個文明，所謂 modernity、現代文明，在中國人社會裏面我們是不是將我們的現代文明丟了它，然後回到一種黨派意識形態、講種族，即其實相對來說是落後的那些、相對 modernity 來說，其實講種族講血緣、我們是更落後的，是不是這樣呢？我們要、是不是要即回到那樣東西，因為我們是 based on 一個所謂公民的身份嚟建構香港咧、一個 citizenship 去建構香港咧，都係美國一樣。美國點會講種族？佢都係講自己憲法精神下邊嗰啲嘅核心價值噶嘛。呢、這個就係當年孫中山建構中華民族嘅藍本嚟噶嘛。其實係邊度係講種族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話喺一個咁樣嘅前提底下，其實由84年到而家，你問我，我哋對中國係徹底嘅失望。呢、種失望唔單止體現喺而家後生仔嗰度，包括我哋呢一代，其實都係徹底咁失望。你想想，由84年趙紫陽覆信話以你們的方式民主治港、到831到白皮書，是嗎？是他們失憶、是他們忘記了他們的承諾，是他們踐踏他們答應過的東西、而基本法不是一切源於基本法，是他們用基本法去承認當時香港已經有的自治權、這個就是我們所認識的歷史事實來的、這個是所以你到今日嗰代，佢冇咗我哋嗰個經歷嘅話，佢更加會反感啊！你明唔明啊？ 其實所以呢樣嘢咧，我哋真係話，我哋冇任何嘅底線或者任何嘅禁區去討論任何問題。但係其實我哋一定唔可以俾佢污名化曾經出現過嘅所謂民主回歸，因為你如果你嘅對手係趙紫陽、胡耀邦呢啲咁嘅人，佢哋當時咧，而家習近平即係話，如果睇《炎黃解讀》呢本書，你會知道習近平係一個咩人咧？我即係直情係跌，即係完全係收與為伍啊！呢個係一個不學無術， 完全曬書名， 係啊，曬書名，爭 在美國英文嘅。 但係如果我哋見到當日我哋要同佢傾偈，趙紫陽係一個有 integrity 嘅政治家，同埋當時嘅中國係有可能真正係有個中興嘅，因為佢係擺脱咗以前一啲包袱，然後佢融入一個普世價值。 因為 你 不可能抽空個歷史環境去講民主回歸喺香港嘅出現，因為80年代嘅中國同今日嘅中國係唔同嘅。當時13大之後有體改所政治體制改革報告，係講緊中國嘅政治體制點樣改革。所以香港人沒有分離意識是有原因的，不是因為我們戇誇誇或者我們賊，今天可能他們這樣笑我們，但是反過來我們有責任說出來，就是當時我們面對的中共不是今天的中共， 沒錯， 是不是？就算去到89年，你想想那時候何商啊講緊中國要擺脫這個黃土文明，要向西方文明學習， 是不是？何商這個是一個非常之話要跟西方普世價值 接軌的嘛，係咯， 依本書。 咁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接受一國兩制的原因係咩？就是、因為鄧小平都假設了我哋先進啲，中國慢慢追上嚟。我就係話同軌不同速啊嘛，佢假設咗就一個火車軌嚟，不過速度唔同，所以佢要追上嚟。 你 睇到何商 對於自己中國嗰個文化嗰個鞭撻係幾咁？邊咩咩咩，即係幾咁厚切啊！ 仲有一樣嘢喎，鄧小平因為佢作為一個中共嘅元老，佢嗰啲思想裏邊嗰啲唔要得嘅地方，當然係冇法子清洗喺佢大腦裏邊。但係馬丁啊，即係李柱銘先生，即係細良啲應該同佢好熟啦。 他在不同的場合 Martin 是說過很多次鄧小平所說的所謂五十年不變是什麼精神，是今日的中國領導人完全是歪曲了整件事的。鄧小平就說我們落後於你， 是啊， 我給五十年你還 要做多幾個香港，你記不記得， 還有如果五十年不得再給五十年你， 是啊， 這個就是鄧小平親口對Martin 和當時的香港人所說的話。所以在這個這基礎之下做一個民主回歸，我們在一個高地上，我們是道德和各方面都在一個高地上，而是大陸是我們帶它出來， 所以也為何基本法是要確認當時香港有的東 西，所以那 因為那個是被逼的，因為如果不是香港人撇曬了已經， 不是 咯，還有怎會支持你民主回歸呢， 所以本來基本法那裡你看回那個整個草擬的過程當中，它吸納了很多香港的意見在裡面， 所以它調回轉了，它怕你走，所以它要你這樣那樣，你已經有的參加國際組織、文化組織、體育組織的地位等等這些東西，他就寫在這裡。 現在問題是釋法而已，即是基本法本身不是寫得差的， 所以我絕對不會燒基本法的，我今天帶了基本法來，因為基本法是有價值在裡面的。 問題就是我經常都說了，根本上他現在就不單止是歪曲，而是用盡政治手法，就算條文是怎樣寫都好，我用政治手段來滲入你，然後來控制你，我用教育則例控制老師，我用這個的選舉主任立法會選舉條例，根本我不需要那個修改基本法收緊自治權，他現在是收緊自治權，不過他是用一個政治手段，你外訪的根本中國外交部他不會支持你去，就算你安排都好，如果中國外交部出聲的話，美國政府敢找個副總統或者國家安全顧問見你梁振英呢？ 不是， 不會的嘛。 所以為什麼梁振英那些人是全方位撲街化呢，就是說他自動去矮化自己，去賴他的老闆。 那原因是什麼呢？我覺得他是80年代開始，根本上他就沒有認真地去研究過香港的成功，也都沒有去認同在英治時代香港所有的東西，而一路以來呢都是靠出謀獻策、陰謀論去揣測彭定康怎樣撲街、新機場方案怎樣花光香港人的錢什麼什麼，然後幫北京出謀獻策那個人，所以他走那條路根本就是一個這樣的篤背脊，以批評偏鋒來去上位的， 所以最悲哀 的還有他要什麼689又即是心術不正， 他根本就一早就想著要 排斥這個華資，然後跟著引入紅色 資本、 內地資本，第二是心術不良、心術不正， 將香港的儲備投放在中國大陸，這個是他兩個 mission， 令到他背後的勢力支持他，跟結果一上任，第一就打柴了什麼呢，就是金發局，就準備將香港的金融整個大馬石公司，其實現在澳門沒有人討論而已，崔士安崔士安就將那些澳門的盈餘投放在廣東省，大陸最想一帶一路下面的絲路基金，你最好給我錢，我告訴你689年任，你問我五年，其中一樣根本不是23條立法，而是學崔士顏一樣，將香港的 大陸 的，你因為他知爆了嘛，其實他那個的基建等等那個的政府的負債越來越犀利，他會不會打香港的錢的主意呢？絕對會， 他一早就已經打香港的錢的主意了，他一路以來都是投 著這件事啦，但是我覺得 你就算去到現在這一刻，中國的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主要香港 全部都是香港給他的嘛，即使現在香港是已經差過當年了，但是現在香港還背著他走 呢，所以我就說你 The worst 最壞的時代未到，最壞的時代是他的連任的 agenda 裏面，你想到很簡單的，政治上當然是更緊的 庫房的錢， 反港獨那個是虛的，我覺得共產黨都知道是虛的，實的是什麼呢，其實真正要的呢，其實是香港的資源，香港資源除了給他上市來吸金之外，給他避險之外，第二個就是那個公共財政的資源，那個才是最重要，如果不是他怎麼會第一波做不到，包括陳茂波做副財政司，然後領導金融發展局和經濟發展委員會，經發委和金管金發局嘛，然後你就找了朱鎔基的兒子進去的，你記不記得，是嗎，跟住之後被胡蘇仔打沉了之後就沒了影了，已經完全不敢提了，包括在南沙賣地，最後是在明報對了出來的，其實 但你認真怎麼看為什麼他會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北京對於地方打這些香港主義的行為是有不滿，不過如果打劫你那是北京呢， 現在就是擔心這件事，現在就是擔心他的連任其中一件事，你所說的如果他跟阿爺說 啊、我願意用咁嘅方式， 唔係澳門做咗， 係咯，澳門做咗啦， 澳門做咗噶啦， 有示範單位嘛，有示範單位嘛， 所以澳門同香港嘅分別就話，澳門喺六七暴動嗰段時間已經赤化咗啊嘛，葡萄牙已經 嗱，如果你係廣東省地方利益咧，我相信北京喺呢個問題裏邊未必會讓步， 冇錯。啊 但是如果是一头一带一路的丝路基金呢 是的 就另外一回事来的我觉得是。 所以 那个是中央的习近平的 Pet Project。 是的 就另外一样东西了。 即是去到现在。 所以我都说 The worst 都未到。 有些人 你不要讲港独那么遥远。 有些人觉得689可以连任。 你就要保住个财政自治啊现在 我就是担心高度自治。一时现在梁振英和中央如果唯一行在一起就是那一带你刚才所讲的一带一路。 他一定會用盡方法去 please 你看到已經走在一起了就是他 他的言論、啊、各方面 well, gesture in the end it's all about money、 啊、 即是中國現在最缺就是 錢現在是所以說此一時彼一時現在中國真的要啊、 嗯、 你說可能他之前還是在說中國模式的時候他就未需要啊 ，0909、10嗰陣時唔需要 未需要啊，現在就不同 喂大佬我告訴你很簡單他外面的基建就彎了核电厂湾、泰国高铁湾，佢而家开始骨牌效应啦，因为佢自己唔掂啦嘛，出边已经睇通你纸老虎啦嘛，跟住就喐你， 啲外汇越嚟越少。 你第二个问题就系话你香港嗰个嘅仍然系有相当大嘅，我谂喺中国境内啊，由佢主权下边嘅城市啊，真正最大量嘅外汇嘅财政盈余其实系香港。佢就会问啦，点解你投资英国伦敦嘅楼市又得，点解唔可以投资喺自己国家？ 嗯， 佢每一次每一年都会问呢个问题。 嗯， 你只要稍为一个政治人物掌权嘅政治人物有所求，唔好起诉我、 嗯、 等等呢啲咁嘅嘢，又会 back down 啦。我觉得就会跪低嘅。 嗯， 唔系冇嗰个压力，系从来都有嘅。其实， 嗯， 讨论过投资喺南沙嘅呢个真事嚟嘅，呢个系到扬咗出嚟之后就话冇啊，初步生勾啊啫嘛，其实唔系。已经是进入实质讨论的阶段， 但是当时呢都还有机 会。你说广东省利益、啊、我相信北京就会喂不得， 是的， 但如果那个不是广东省利益呢，是国家呢、啊、国家层面的投资行为 呢，所以这件事我们可能做的很少，但我们一定要留意住。 所以我不是说你连个财政自治权你都保不住， 所以不是咯，所以 你想想为什么林郑会讲一句说话，最后我讲了这一句、 啊、 为什么林郑会讲107条无厘那废在度基本法的中学的讨论的推广活动里 面，出 是会讨论107条，你会明白那个前因后果是什么。到好了出了事了，被陈方安生嚼了，跟住就搬龙门，就说那个我不是我 来。那个我不是我啊。 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他的语言艺术我觉得比梁振英更犀利、 嗯。 梁振英都没有讲过我不是我。 但是这个所谓 slip of the tongue 呢，这个就露了马脚。因为107条呢是很关键的。 是啊。 现在就说香港如果什么都没有呢，还后面那个箱里面还有些金金银银，是不是？但这件事呢就说，所以我们要有些悲观或者有警惕，就说无论我们觉得689是几咁无能啦，话几咁即系令到即系带起几多矛盾啦。佢喺呢方面咧，佢绝不手软，即系只要出埋香港利益，能够拉到佢上面嘅老细咧。 大家记住我哋依集讲呢啲嘢啦。如果温室出现嘅时候咧，香港人真系要企出嚟， 系啊， 到时真系要涌出嚟。喂，你好嘢講啊！你講乜鬼港獨啊？你講你自己個倉庫 放咗老鼠入嚟， 唔係咯？ 放咗只老鼠， 牛欄失火啊！ 即係嗰個人咧，係完完全全係出賣香港人嘅利益嘅。即是那个人是不会照顾，不会想香港的。 不是，很简单，立法会选举近在眉睫，真正要支持的那些人就是冇仔揿的候选人。我不理你什么派都好，而是冇条线冇仔揿的候选人。大家就整个社会气氛就 shift 了去讲港独，整个选举气氛就完全冇晒。是吗？选举论坛就变成大混战，搭声大混战。这个就是大家香港人你自己要看清楚，我觉得。是吗？哪些是重要的东西、 嗯、 自治权包括什么东西，哪些自治权受到影响，这个先我告诉你将来独不独立都好，你要保持现在的自治权，这个才是关键。当你的自治权都没有 Q 的时候，我就算你想独立怎么独立、啊、喂大佬，你财政的自治权都没有了，如果你的财政仍然怎么投资， 你都冇埋嗰陣時， 即係繼續向呢個方向行咧，去到2046年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千瘡百孔、民不聊生，你真係唔知點搞啦。 唔係，即係等於啊，得啦，將來上咗天堂有八個處女俾你玩咁啫嘛，其實一樣啫嘛，係咪？結果就係大家而家現世嘅嘢唔好理啦。 唔係，所以咧，我都知道你哋呢個節目咧，就冇乜建制派嘅人睇噶啦。不過都係講一句廢話啦。即係如果你今次嘅立法會嘅投票咧，你投俾建制派嘅時候咧，就即係話咧，我而家話俾你聽，佢哋即係所謂禁制啊，佢哋係一班可以禁制嘅人咧。我哋隨時而家嘅危機就係我哋嘅嗰個倉庫。即係你如果投係啊，你如果投俾嗱，我希望咧，你唔係建制派，你係民主派，支持民主派都，你同一啲建制派嘅朋友，支持建制派朋友，你啲蛇齋餅種已經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嘅你睇到梁振英嗰個心術不正咧 ，once 佢一連任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將我哋嘅貨倉嗰啲投唔係嗰啲錢咧，就投資俾大陸一帶一路，咁啊真係香港就玩完啦。咁樣就真係 好大機會添，我覺得。 所以我哋 有跡象㗎啦，有跡可尋㗎啦。 但係我少少修正，其實香港冇建制派嘅。97年之前有，97年之後已經冇㗎啦。 係咩派咧？ 嗰啲叫做 keeper 派。 keeper 派 嗰啲同我成日講過好多次賣老番賣四仔嗰啲 keeper 係一樣嘅。嗰啲係 keeper 嚟嘅。嗰個李慧瓊咧，其實有 keeper 嚟嘅。佢可以叫陳慧瓊，可以叫做李亞瓊，其實乜都得嘅。 咁又運動選手嚟嘅喎，李亞瓊好似 係嘛？ 咩啊？ 鄧亞瓊啊！ 鄧亞瓊啊！鄧亞瓊， 鄧亞瓶啊！ 鄧亞瓶，鄧亞瓶， 陳亞瓊， 陳亞瓊，鄧亞瓶，好多亞嘅。 係啦，所以呢啲就唔係建制派。建制派咩？係真係源自本土嘅政治力量。不過佢哋係政見保守嘅，願意接受北京嘅政策或者政治嘅決定，去作為佢哋嘅行動嘅綱領。不過，當一啲利益同香港本土嘅利益抵觸嗰陣時候，佢哋會反對嘅。呢個字係真正嘅本土建制派。而家大家所見到嘅不是本土建制派，大家唔好污蔑咗建制呢個名字。 其實 建制唔一定係壞事。 即係啟聯支援中心嘅時代， 自由黨係本土嘅建制派。 啟聯嘅時代， 去到23條就會作反嘅。 即係張鑑全啊，或者我哋見到 包括夏佳里啊、何成天啊呢啲係啦。 即係， 但係不是李慧瓊，不是陳克勤呢一班。呢一班係禁制派、keeper 派。利益派， 仲有個中聯派、中聯辦派， 係啦，中聯派就嗰個就更加係咩咧？就係佢連呢啲所謂利益派，佢都驚信唔過 啊！ 我就再搞六七件呢啲叫做直接指揮派， 獨立候選人 係啦，直接指揮派包括容海恩啊、田北辰啊，都唔好田北辰唔好俾佢呃啊！話俾大家聽，呢個亦都係中聯辦派嚟嘅。跟住仲有呢個啊葉劉， 葉劉啊， 跟住仲有謝偉俊、梁美芬。好啦，加加埋埋呢六七個咧，就係咩咧？係要攞嚟叫起成個建制。派嘅，而第二系咩咧？就算你嘅特首去 lobby 咗建制派都好，我只要喺建制里边拆咗啲旧，系我嘅，你特首都冇权，因为你攞唔到个五票，而泛民嗰决唔系你嘅，即系你谂下嗰个计算中间嗰种 manipulation， 嗰种对一国两制嘅矮化，点指浅踏基本法咁简单啊？中聯辦在香港的膨脹，在議會裏面的膨脹，在政改表決之後，整班死狗就去見張曉明，這個就已經是對一國兩制最大的踐踏，根本就是玩 Q 完整班人。你想想議會遊說曾幾何時，這個是中聯辦的角色，他擺幾件在這裡就已經玩起你了，是不是？為什麼他一定要擺幾件呢？你問我，喂，點解曾玉成你都唔信咧？點解鄭耀棠你都唔信咧？個原因唔係咁啊，而係話佢連你個特首啊，佢都要令你變成係咩？你嘅權力係我轉授俾你嘅。你冇自己嘅派系基礎，你起唔到我飛腳。即係話我要撳你掣嗰陣時，係幾時都得。即係嗰種嘅政治上嗰種嘅互相監控，嗰種互相嘅大家互相猜忌。其實呢個無間地獄係乜嘢人製造出嚟嘅咧？包括泛民的碎片化，包括建制派的碎片化。泛民你就说，他们最衰郭兆杰啦。好了，建制派的碎片化 密室会谈，你自己入去 咯。不是，建制派的碎片化呢又怎么来呢？所以我就说你香港人很多时候对政治太过幼稚，觉得好像一个口号一个魔咒，天兴降临了，那就搞定。这个跟太平天国是没分别， 即是整个标签有个颜色在这里 就变成非敌即友了。但是其实真正在这里撑着的人很多，我觉得是他的艰难比我们更大。 其实今集呢，我想徐少华以为我们的节目是三个钟，其实不是 你嘅節目係得兩個鐘嘅啫。 不過成日都加時 嘅。係啦，咁而家已經第 加越嚟曬譜， 係第三個鐘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 差唔多， 真係唔好捉住啊呢個跟住華少啊，真係 變咗。 為咗呢個節目咧，就去到第三個鐘都未出聲喎，係嘛？所以我就以為佢會唔會誤會咗我哋節目係三個鐘嘅咧？ 我諗佢應該都幾 high 啊，所以27號要邀請你繼續同我哋傾。 好啦，咁咧就今集嘅節目咧就差唔多啦。咁咧，我希望阿華少咧。或者華啲啦，華啲 華啲好啲，華啲好啲， 好似好歐啊！好似 MK 都俾人笑嘅， 咁我哋都係 華仔啦， 華仔係啦，唔係要華仔， 華仔呢個係好似係東莞嘅叫法嚟，係啦，咁咧就希望阿華仔咧多啲機會咧可以上我哋城寨嘅節目，咁啊同大家講下，無論係對內地啊、對香港嘅政治啊、社會問題啊，同埋好多嘅即係佢自己嘅睇法啦咁。咁就到此為止啦，拜拜， 拜拜。 屬羊、屬雞、屬牛、屬馬，幫我企埋一邊。 屬豬、屬狗、屬猴，另覓一面。生死有命，富貴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樓又買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條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